攻读户籍记第十二章。米离盎和亚朗为了梅瑟所娶的故事女人出言反对梅瑟，因为他娶了个故事女人，于是说，上主岂止与梅瑟交谈，不是也与我们交谈过。上主听见了这话，梅瑟为人十分谦和，超过地上所有的人。上主忽然向梅瑟、亚朗和米离盎说，你们三人到会幕那里去。他们三人就去了。上主乘云柱降下，停在会幕门口，叫亚朗和米离盎，他们两人就走向前去。上主说，你们听我说，若你们中有一位是先知，我要在神事中显示给他，在梦中与他谈话，但对我的仆人梅瑟却不是这样，他在我全家中是最忠信可靠的。我面对面与他明明说话，不借谜语，并让他望见上主的形象。为什么你们竟不怕出言反对我的仆人梅瑟？上主对他们发着怒走了。云彩一离开会幕，看米离盎就生了癞病，像雪那样白。亚郎转身看见米离盎生了癞病，遂对梅瑟说，我主恳求你，别使我们因一时愚昧所犯之罪而受罚。求你别让他像个胎死腹中的人，一出娘胎，肉身就已腐烂了一半儿。梅瑟遂向上主呼求说，天主，我求你治好他吧。上主对梅瑟说，若他的父亲在他面上吐唾沫，他岂不要七天忍此羞辱？七天把他隔离在营外，然后才让他回来。于是米离盎七天之久被隔离在营外，民众也没有启程，直到米离盎回来。以后民众由哈兹洛特启程出发，在帕兰旷野扎了营。